为我们宣读大会宣言。 各位在民主公义道路上面的战友，大家好。如果问在我们香港社会运动的记录里面，到今日我们最大规模的游行是哪一个啊？大家知不知道啊？就是89年的5月28号150万香港人参与的响应北京学生号召的全球华人民主大游行。如果我们问香港社会运动纪录里面最持久的一个游行是哪一个呢？当然就是今日大家都正是参与的平反六四的一个的大游行。这些都是我们香港人的历史的记录，是我们香港的抗争的历史记录，是不是？我们的抗争27年前的过去27年的抗争，都是我们对得住我们自己良心，对得住天地公义的印记，是不是？各位，路已经走了超过四分一个世纪，有人问我们是不是已经成功呢？当然未竟全功，但如果问既然二十几年都不成功，是不是就要放弃啊？我们的答案就是，只要公义一日未伸张，我们必定会坚持到底，绝不放弃，坚持到底， 坚持到底， 绝不放弃， 绝不放弃。 六四屠杀几多的受害者和死难者的家属要求真相和公道，到今日仍然只能够默默地等待。难道我们可以就这样就说抽身而退吗？不得。六四一日被平反，我们绝对没有放弃的权利。中共的政权对人民的自由权利的打压近年是变本加厉，去年七月更加出现了在内地维权律师的大抓捕事件。另外包括公运、宗教人士等等亦都屡屡遭到拘禁和各种形式的打压，侵犯人权的情况更是蔓延到香港。铜锣湾书店五人的失踪事件，尤其是李波的所谓用自己的方式是回去内地协助调查的原案，更加是凸显内地的强力部门的魔爪已经直接伸到香港，严重冲击一国两制的底线。对于中共的霸权打压，我们已经是没有所谓独善其身的空间，更加是没有任何退缩的权利，是不是？过去我们经常听到华叔说坚持到底就是胜利，近年都有不少香港人也都经常说同样意思的另一句说话，就是不是因为我们看到希望我们才去坚持，而是我们要坚持下去才能够真正看到希望。各位朋友，我们就以这些说话互相共勉，继续奋进，好不好？平反六四， 平反六四， 停止滥暴， 停止濫暴， 結束專政， 結束專政， 力爭民主， 力爭民主， 釋放民運人士， 釋放民運人士， 平反八九民運， 平反八九民運， 追究屠城責任， 追究屠城責任， 結束一黨專政， 結束一黨專政， 建設民主中國， 建設民主中國， 六四晚為遠見， 六四晚為遠見， 六四晚 為遠見， 六四晚 為遠見， 用我哋良心嘅燭光，繼續點燃香港，點燃全中國，點燃全世界，好唔好？ 好， 多謝各位。各位朋友，今日我哋无论乜嘢天气，我哋都继续我哋嘅游行。嚟紧六月四号，而家嘅天气亦都系有所变动。不过无论乜嘢天气，大家都继续去到维园，坚持到底，好唔好？我哋今日嘅游行终点系去到中联办，我哋估计可能中间都会有一啲人咧系作出挑衅，希望大家系冇错，唔需要惊，维持我哋嘅队形，我哋以我哋坚定嘅心系继续我哋嘅不懈嘅努力，咁希望大家咧亦都系注意，包括你身边嘅朋友，因为现在的天气都比较热，希望大家都是互相扶持，在我们的争取公义的道路上面继续奋进。多谢大家。 各位修顿球场上面的朋友，我们的游行即将会开始，一阵间我们会在近篮球场那边的出口，大家可以排一排隊，陸續拎起你們的示威牌和橫額，準備開始今天的愛國民主大遊行。 是的，有請常委落一落台，拿這個頭 banner。 我們的遊行即將起步了，我們修頓球場地下，如果大家還看到有支聯會的示威牌，麻煩大家可以拎起佢，我哋一齊揸住佢去遊行，去到西區嘅中聯辦。我哋嘅遊行即將出發，喺灣仔遊行去到西區嘅中聯辦。我哋嘅遊行即將出發，釋放民運人士， 釋放民運人士， 平反八九民運， 平反八九民運， 追究屠城責任， 追究屠城責任， 結束一黨專政， 結束一黨專政， 建設民主中國， 建設民主中國， 平反六四。 平反六四， 停止濫暴， 停止濫暴， 結束專政， 結束專政， 力爭民主， 力爭民主， 平反六四， 平反六四， 平反六四， 平反六四， 平反六四， 平反六四。我哋見到我哋一陣間遊行帶頭嘅隊伍係我哋支聯會嘅常委，咁啊有一張好巨大平反六四嘅橫額，咁希望咧修頓嘅朋友都可以一陣間可以陸續跟住大隊一齊遊行去中聯辦，我哋中聯辦見。 放民運人士， 釋放民運人士， 平反八九民運， 平反八九民運， 追究屠城責任， 追究屠城責任， 結束一黨專政， 結束一黨專政， 建設民主中國， 建設民主中國， 平反六四， 平反六四， 停止濫暴， 停止濫暴， 結束專政， 結束專政， 力爭民主， 力爭民主。 我哋嘅遊行隊伍咧已經啱啱開始準備離開呢個灣仔修頓球場啦。咁我哋咧今日嘅遊行係會遊行去到西區嘅中聯辦。咁咧希望大家可以咧即係照顧同行嘅長者同埋小朋友。今日嘅天氣咧都有啲翳焗啊，希望大家可以準備足夠嘅水啦，同埋記得係帶遮同埋雨褸。 冇錯啦，咁啊希望大家都可以好似27年前咁樣150萬人嘅大遊行咁樣一直堅持落去。我哋今日要走到過去嘅係西區嘅中聯辦，向中共表達我哋要求平反六四、結束一黨專政嘅訴求。 我哋不如播呢、這個《民主會戰勝歸來》。 白頭浪默琴對光衝往西岸，黑眼睛觀看歷史哀怨跌宕，紅日光正義藏在星宿背後，誰在笑長夜伴著罪惡放蕩，萬劫不改的眼光，拿着大鮮血追蹤，用最好看的不告狀，哪怕像螳螂橫着臂，對坦克猶如煉鋼，為國家我捨身去擋。天有光，夕陽在催促要靠岸，風有聲，默想怎去破浪，明或暗，信念如舊清澈恬靜，寒或暖，赤了丹心流過血湯，萬勸不改的國邦，拿著鐵管與慾望，磨了罪惡的刀對望，你已在悠悠長夜裡習慣欺壓與暴行，忘掉地獄的火有多燙，民主會戰勝歸來，民主會戰勝歸來，白髮斑斑情意深似海，讓花石影撐船障礙，一刻霸佔的青苔，鋪天蓋蓋不住世代，民主會戰勝歸來，民主會戰勝歸來，後有巨浪承接這邊界，讓一世相影流傳障礙，即使遠近斗失來，我自由與天地同在， 釋放民運人士， 釋放民運人士， 平反八九民運， 平反八九民運， 情意深似海，讓白石影撐全障礙，一刻霸佔的青苔，鋪天蓋蓋不住世代，民主會戰 胜归来，民主会战胜归来，后有巨浪承接这片海。若世上仍流传着爱，即使远近斗室内，我自由与天地同在。民主会战胜归来，民主会战胜归来，办法办办情义心似海。若花石仍残存着爱，一刻霸占的青苔，铺天盖盖不住世代。民主会战胜归来，民主会战胜归来，后有巨浪承接这片海。若世上仍流传着爱，即使远近斗室内，我自由与天地同在，我自由与生命同在。 释放民运人士， 释放民运人士， 平反八九民运， 平反八九民运， 追究屠城责任， 追究屠城责任， 结束一党专政， 结束一党专政， 建设民主中国， 建设民主中国，